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。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大家好，我是钢架学车国家集训队运动员林回央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，参与冰雪运动，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 您知道钢架雪车转弯时的压力是重力的几倍吗？ 赛道的话就是滑道长1200米到1700米，然后平均的倾斜度是8到15度，曲线的半径至少在20米以上，滑行转弯时压力接近于地球重力的4倍，然后滑行的平均时速在100多公里，然后在曲线、直线、马蹄形的滑道上保持加速度，滑行绕过14到22个弯道是该赛事的重点。由于是争分夺秒的比赛，因此不能减慢滑行的速度。然后这个项目考验运动员的第一就是绝对的速度爆发力，起跑的30米需要尽可能获得快的加速度，为之后的速度打基础。第二个就是协调性，核心的控制，肩关节、膝盖、脚、头部的控制在滑行期间有很大的影响。然后首先钢架雪车的普及度比较低，因为有场地器材的限制，场地基本上都在国外，需要出国训练，器材有一定的重量，不太好携带，而且价格也比较贵。因为这个项目还有一定的危险程度，知名度也比较低，不像短道速滑、花样滑冰那样名气很大，所以对这个项目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，在国内都不太了解这个项目。现在经过我们5年的努力，这个项目的成绩慢慢提升，出国比赛，中国队也开始对国外的运动员有一战的能力了，在世界杯里有更多中国队队员的出现。 今天的知识点您记住了吗？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长城内外， 北国风光如画，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。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、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、京津冀之声、外语广播、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，敬请收听。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， 来来来，各位学员，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。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，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，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，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，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。 好嘞好嘞好嘞。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。 小明哥，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，你不心疼吗？ 健身为修身，节俭更养德，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。